217集，面见皇上。 刘副将瞪大眼睛，近乎扯着嗓子吼道： 杨帆，你老子杨帆！ 手脚灵活的水兵们爬到桅杆上，解开绳索，只听啪的一声，巨大的帆布扬起，越来越凶猛的东风将帆布吹成一个大鼓，铁头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轰然一下彻底撞到敌人的船只，开出了数条供着庞然大物一般的车船绞碎敌船的路。恐怖的绞盘转动，硕大的楼船跟在后方，在东方相助之下，一点点把敌人逼向后方，鲜血、断臂、残肢、断掉的桅杆和细碎的木船，深海中到处都是人和尸体，哭喊声和勇猛的打杀声不断。终于天微亮，扶桑人后退，调转船头准备逃跑，各个副将聚在楼船上，每个人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经过一夜的厮杀，每个人的眼睛都已经红了。 总将，我们追吗？ 追吗？扶桑水师逃走的地方，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接应。广南东两浙一地的水师，不知道有没有战胜他们所对付的扶桑军。我们是应该去支援广南东和两浙一地，还是应该乘胜追击呢？ 林之诚从副将们身上看过，每一个副将脸上都是雄心壮志，眼底都藏着还未停止的对胜利的渴望。林之诚只觉得身体之中的血液也沸腾了起来，他的胸腔同太阳穴一起鼓动。 追！ 大横的海湖在东风下扬帆起航，急速逼近扶桑的水师。扶桑人大声喊着大横人听不懂的话，不知道是在咒骂还是在求饶。在扶桑的指挥船上，扶桑的总将狰狞地拽住几个大横人的衣领吼道： 你不是说林之诚没用了吗？福建水师败落了吗？ 这些大横人正是被朝廷剿匪之后与林之诚背道而驰的海盗同伙，林之诚接受了朝廷的招安，而他们则是逃到了扶桑。被质问的海盗推开总将怒道： 谁能知道现在的皇帝竟然重用林之诚了？最好对我们有礼一点，我们可是你们扶桑的贵客，要是没有我们，你们怎么能发现东南口的话？ 在逃亡扶桑时，这些海盗发现了东南亚的一种奇特的花，他们把这些花带到了扶桑，当作成为扶桑贵客的礼物。这些花之后便做成了西夏的国香，在周围的国家供销，此香让扶桑积累了无比巨大的财富。 你们的消息让我们死了这么多的人，损失了这么多的战船，你们死了都不足惜。我回到国土就要去告诉天皇，让他们把你们全部赐死，扔到海里喂鱼。 扶桑总将刚说完狠话，后方就有船只来报： 大横人追上来了。 总将表情扭曲了起来： 混蛋！ 沿海百姓们在半夜就听到了海面上的厮杀之声，号角连天，鼓声浩荡，百姓们心情激动得睡不着觉。待到天边微亮，他们连忙跑到沿海边，看到的就是遮天蔽日的大横船只。帆布扬起，海边都被遮掩，一排一排的船只追着扶桑的船只而去。近处的海面上满是战争留下的残屑，木板、打落的船、尸体、残肢，还有逃得飞快的敌军。 我们的福建水师赢了！ 半个月后，出了校期的顾元白便收到了沿海水师的捷报，两浙、福建、广南东赢了。不仅赢了，他们胆子还大得很，竟然一路追着扶桑军到了他们一个停驻水师的岛上。顾元白低估了大横的水军和战舰的实力，三方水师紧追不舍，将扶桑逃军包围后便采用了火攻，火势连绵，趁此时机一举占领了这个军装岛。顾元白命人将王先生带了过来，让人将沿海情况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王先生听着听着，冷静的神情被打碎，变得目眦尽裂，极尽挣扎着束缚他的绳索。顾元白捧着温茶，出神地看着殿外秋景。待到王先生一声声痛苦的呜咽逐渐变低，大横的皇帝才转头朝他看去。 唇角的笑温润至极。 王先生，我朝的水师要多多谢谢你，还好有你，才能使水师缴获扶桑那么多的甲衣、粮食、火油。 秋日的灿阳悠悠，大恒皇帝捧着杯子的手在这样的艳阳之下宛若透明，含笑的眼眸染上褐色的金光。王先生喉内腥味沉重。 有着这样一副人畜无害皮囊的皇帝，心竟然这么狠，这一切都是假的。扶桑做了如此久的准备，怎么可能就这么输了？大恒天国，幅员辽阔的中华上国，即便是仓促应战，也有这样的底气吗？ 扶桑做错了事，我朝自然要去教诲扶桑改正错误，走回正路。但这一路辛苦，扶桑想要得到我朝的教诲，就要承担我军前往扶桑一路上的军需，再给予大恒足够的补偿。我天朝上国，便不惧辛劳，多走一趟也罢。 这话一出，田福生都不由愣了一愣。 还能这样？ 顾元白语毕，不再去看恨不得杀了他的王先生。 带下去吧。 沿海的战争无法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百姓们感同身受，此番消息也未曾在大恒国报上刊登，甚至流传更为久远的还是先前王先生在京城所传播的皇帝昏迷已久的消息。在九月中旬，为了彻底打破谣言，顾元白在百姓面前现身，前往天台祭月。皇帝一身衮服，白绸系于腕上，躬身下俯时腰背瘦弱，面流如雨珠相碰，一举一动皆能入画。百姓远远看着圣上，禁军千万人长枪竖起，面色严沉。圣上出行时，百姓可围观，但不可夹道呼唤从高而盼。圣上点香时，手臂轻抬挽住衣袖，行云流水之姿，看着就觉得高高在上，不是寻常人可比肩。百姓们说不出来什么好听的话，只觉得圣上不愧就是圣上，做什么都独有一番威仪。楚卫和同窗也在外围观着，层层叠叠的工人和侍卫将圣上的身影遮挡得严实，只偶尔有袍脚从中一闪而过。同窗看得久了，骤然觉得不对，连忙拽了拽楚卫的衣袖。 子乎，你觉得我等先前在状元楼底下瞧见的那个美儿郎与圣上是否有几分相像？ 那就是圣上。 什么？ 楚卫轻轻皱眉，同窗安静了下去，压低着声音道： 你怎么不同我说那是圣上？ 你那时并不想要入朝为官，也不想同庙堂有所牵扯，何必同你多说呢？ 你好你个楚子户。 楚卫还在看着圣上，今日里的天气好，衮服用的便是春秋的衣袍，腰间的隔带轻轻一束，正是因为离得远，反而能瞧出圣上的脖梗、手腕和身子的消瘦。楚卫心头升起几分担忧，忧心圣上前些日子的昏迷，忧心他如今瞧起来好像更加虚弱了。晚太妃的逝世也不知圣上能否承受得住，但除了担忧之外，楚卫的喉结滚动，他垂下了眼，长睫遮下一片阴影，修长的五指稍动，好像要搂住什么似的。 楚卫， 同窗的话猛然将他惊醒，楚卫将双手背在身后，面不改色地侧过头，抬眸道： 圣上要走了，此处人多，待会儿必然要堵住路，不如现在先走。 你先走。 我先走。 楚卫颔首，白袍将他的身形包裹得更显颀长。 我去面见圣上。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